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宅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3天老房换新颜，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宴，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05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啊，因为这个，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有人说，不行，我要去听广播了，不忍直视，不忍直视我今日份的憔悴吗？那算了，我把镜头已经转给海棠了，你回来，不要走，不要走。啊，不要掉粉。 今天依然是肿着脸，也是不忍直视。怎么办？ 拿头发遮的挺好的。 对对，你知道我刚刚我就一直在做，哎，怎么办？ 能头发能不能遮去1/2啊？ 对呀、 啊。好吧，跟大家开玩笑的。确实呢，我刚才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也跟大家分享啊，我说，每一次啊，人在略有这个身体略有不适的时候，你可能才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健康啊。那每一次，当然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很关心我啊，就每一次，哎，我要是在节目里边咳嗽多清了2次嗓子呀，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会到这个微博上面来私信我说，下来的你要多喝水啊，天天太干了啊，你要多锻炼，你要增强体质。我刚才就跟一直播上面的朋友开玩笑，我说其实我已经非常注意增强体质，而且我上下班的时候是能不开车我就不开车，但是 就有时候你知道一些特殊的场合，尤其我们做主持人啊，就是冬天的时候，现场的情况真的很不可控。 对， 而且呢，那天我在一个活动上面碰到凯丽君老师，他也是我们主持界的真的是老前辈了。然后他致辞的时候就说我也是主持人出身，所以我非常理解主持人，任何一个活动来的最早走的最晚。他当时说完这句话，哎呦，我在侧台我都快哭出来了。确实是这样，就是哎，你作为一个参与者，你说这个活动不好玩我可以走掉， 嗯， 这主持人怎么办？ 是 主持人不能说我今天好冷我就走掉啊，所以这个是我总结了一下我这一次生病的，还是因为第一呢，主持人的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啊，那只能扛着。但是呢，哎，我给大家的包括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的建议，就是我去反思我的生活方式的不对的地方，是我太真的是有点太高估自己身体的状况。哎，你第一天如果已经这个受冻很长时间，即使他没有感冒的症状，你也应该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对 啊，包括加强休息、饮食清淡这之类的。但是恰恰这两点我都没有做到，所以在冬季的时候，真的是给大家这方面的建议啊。在微博上面还有一直播上面，今天呢，为了不掉粉，我就不给你们看我憔悴的脸了，我已经转到海棠那边了。今天我们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一起来聊一聊，在不添置新衣的情况下，怎么样让我们衣柜里面的衣服能够搭配起来，成为我们的年会啊、年底的各种聚会的很得体，但是呢又让人比较难忘的穿搭。 是的， 今天海棠也带了图片在我的微博上，想要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状态，微博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上半段关于这个丝绒质地的，因为这两年不单单是复古风了，我觉得丝绒又开始流行了。 嗯， 很多品牌都绕不开要用丝绒质地。那刚才海棠说他个人非常推崇三个颜色，黑色就不说了，黑天鹅般的丝绒质感。 是的 啊，黑色一定是一个很高贵又不会出错的颜色。还有一个是孔雀绿， 对，是 和藏蓝色。 对， 这两个颜色 有概念吗？ 我大概有概念，但我没有想好怎么搭。哎，它要一绿到底还是一蓝到底这样吗？ 其实是因为这两个颜色它还是比较好搭的，就是绿色跟这个蓝色，它们两个本身跟黑色的颜色是有一点点接近，因为这两个颜色的光色感不会特别强，而且它在就是被打到光或者说被光束照到的时候，它是会有这种颜色的光泽的这种变化跟反光的，它不会像黑色一样直接就可能大部分颜色都会被吃掉，就有点像这个光打上去就会有一种磨砂感的感觉，但是它是有一点会反光的感觉。我个人是因为推崇穿一点点带颜色的东西，因为颜色这个东西本身跟我们的怎么说呢，我们的性格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人的状态也好，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因为黑色本身它是一个收缩色，你穿一身黑就感觉你躲在一个角落里也不会有人特别关注你，但是如果你穿一个带颜色的感觉的东西，就是哪怕你晃过别人的眼神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记得你长什么样子，也不会记得你的体态形貌，但是这个颜色他会记住，哎，有一抹绿从我旁边一闪而过，所以我会推崇带颜色的这两个。还有就是刚刚关于夏夏说搭配的感觉，因为这两个颜色它的搭配性应该说，就像我今天穿的，我今天其实裤子穿了一个绿色丝绒的裤子，夏夏一定 搭了粉色， 对，很难想象他觉得。 但是你那个绿颜色很深。 对，是的。 我第一眼看我觉得是黑色。 对，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比较推崇的个人推崇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这么说吧，从去年开始流行，就是或者说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流行色的推荐。 推荐了一个叫咬雀绿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其实它是可能提取了这个鸟的羽毛的身上的一种颜色，所以它的颜色就比较俏丽一点点。但是我推崇的这个颜色它可能还是略深一些，没有那么多的高光。对，它的搭配是它既可以跟非常亮的颜色去搭，就像我今天这么穿的，同时又可以跟所有的大地色系都可以搭，就是土黄各种的咖红之类的都可以搭。而且绿色很多人觉得红绿配特别俗，但是就是一旦你这个色调降下来，所有的红绿配在一起都会显得高级，就是这种高级感不亚于我刚刚说的这种同色系的搭配。可以，大家可以去尝试。 这个我觉得女士啊，有时候相对于男士来说好搭一些。你说丝绒质感的，我可以穿个连衣裙、旗袍，就是我整身都是这个颜色嘛，就没有问题。但男士有时候如果想要搭配起来，哎，比较不在生活当中常出现的这些颜色，就会哎要考量一下，说哎，我要怎么搭不显得太。 太瞩目。我其实图片中也提供了一位男士的着装，他穿了一个墨绿色的双排扣的衣服，然后搭了一个特别可爱的那个领带，这个领带是应该是卡通图案的，对，是几个卡通图案，应该其中里面应该是有唐老鸭的，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带一点这种童真色的，就是可能也是具备复古风格的这种我们回忆一下小时候小童真的这种小领带，而且是红黑蓝黄，反正就是很多颜色。就他当时那么穿，就你知道当时拍出那个照片了，很多人非常喜欢他那一身的穿着，就很棒。所以就是男士可以，尤其是在这种聚会的场合，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让自己非常正式在这个场合里显得就是 会太沉闷， 对对对，然后让自己稍微带一点点这种跳脱感或者是这种活泼质感的感觉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用领带细节的这种小装饰，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这种纹路的方式，让它跟你的衣服做一个小小的对撞，或者是有一个呼应，挺有意思的。 而且很多人可能很难把卡通是吧这个和男士 结合在一块儿， 对，尤其是可能30岁往上的男士， 对， 就不太会也不太敢选卡通图案的东西，别说领带了，就各种都不敢选。 其实恰恰相反，就是我觉得刚刚那就是我说的这位，或者说我图片里提供的那位男士，他一定也不是说特别隶属于这个时尚行业或怎么样，因为他本身其实长得非常正的一个人，就是直男的感觉，就从发型到他的这种气质的这种呈现，但是你并不会觉得他穿得很过分，然后反而会觉得哎，这有这么一点点小东西，很适合当天的氛围。对，这个氛围是非常，就是说你在一个环境里契合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你比这个环境低了或者是你比这个环境高了都会让自己不太舒服，所以对，适合最重要。 好，今天呢要提示大家，我们在微博上面依然是可以看到图片的，同时呢在一直播和微博的平台都是可以继续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好像忘了把我们的视频直播分享到微博啊，马上来进行这一步。真的是脑子，我跟你说，昨天我还有个小 bug， 这也是因为身体有点不适，然后我一上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步入到2018年的最后一周，今天是最后一个周二，然后被大家一顿 diss。谢谢你们对我的宽容啊，有时候真的觉得听众挺包容的。刚才海棠给了很多的建议，其实到节目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也想要说，哎，我们衣柜里面其实打开秋冬，我们先从质感，然后再从颜色啊，就是这几个维度吧，给大家一些比较普世化的建议。 这么说，打底 高领的毛衫大家会有，对吧？然后外套，如果说是参加一个具有这种比较随意一点的 party 的性质的话，比如说亮片装，这个亮片可能是一个短裙的亮片，可以是一个吊带的亮片，也可以是一件亮片上衣，甚至是一个 亮片的吊带。它的材质，因为这个属性可能很有这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吧， 嗯， 然后皮质的感觉，我们应该日常中应该都会有这种皮的短裤，不能叫短裤吧，就皮的这个皮质感觉的这个包身裙或者说是短裙，这个是日常我们也经常会用到的，日常穿搭也可以穿到的。然后是我们的配饰类的，比如像我们的帽子，然后什么样的帽子，什么样的帽型可以跟你这一身装束搭配起来。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各种各样颜色的丝巾、头巾或者是围巾。对，因为这个几乎是能够装饰你的脸部范围之外的最直接的颜色，完全可以非常跳脱活泼，质感可以各种的亮丽，然后而且能够把你这一身的装束化作点睛之笔的一个小的饰品。 丝巾， 对， 这个对于女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搭配的东西。 对， 因为它可以折一折变成头巾， 对， 是吧？ 是， 然后或者是发带的那个感觉。 对、 啊、然后呢你稍微记得把它就是怎么说，记得紧一点，它有一点点像这个，我们说 像过去的这种窝在我们领围附近的这个比较， 就是比较紧一点的那种。当然你也可以散开，甚至它可以不在你头附近， 对， 是吧？它可以，丝巾也未必说一定要在脖子附近， 对，可以做腰带，可以做腕围，可以做你配饰的一个，比如你的大耳环的一个拉带的感觉，还有可以做你的发带，就是。那天我有个朋友，因为他刚好也是感冒了，之前跟我交流了各种各样的穿搭，我给了很多很多建议，然后那天他穿得非常厚来了，然后我说看了一下，然后你把你那个丝带拿下来，我给你绑头上，绑了一下，他说跟他自己的穿着不大对，我这么绑可能你穿下身穿一身波西米亚可能更合适、 啊、 但是你总不能让我感觉你现在是来跟我做商务谈判的吧。然后后来就最后就像刚刚夏夏说的，给他系在了脖子上，然后稍微往外拉了一点点，就会让人感觉有一点点这种比较松弛的感觉，就也还挺棒的。 对， 就我觉得我说你这今天穿的所有东西，就非常感谢你带了这个丝巾。 好，除了丝巾之外还有一个亮点要海棠要说一下，就是胸针 啊、哦，对，是那天夏夏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我那天是几乎除了戴一下戒指没有戴任何的东西，然后但是那天夏夏戴了之前的一个红色的一个小的珠针， 对，玫瑰的， 对、然后我轻轻的，我当时就想，哎，这个肯定不能说像平常一样给你夹在胸口或什么位置，就帮他夹，因为它刚好是一个杠杆性质的一个饰品，所以我就帮他夹在了肩头往下一部分，就有点这种肩饰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跟常规的这种让一件很可能基本款的一件小黑裙变得哎有点意思，然后小意味的感觉， 对， 瞬间就不一样了。 对，因为后来你知道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说还是要评判一下自己现场的温度。我就是属于评判温度不太在行的那一对自己的身体呢也过于高估了。所以我穿的是一个无袖，但是你想象一下，其实无袖的一整体的一片式的这种连衣裙的话，你很难说我想在哪里跳脱一下。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大红色的胸针，然后海棠给的建议是，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在肩膀上面做一个装饰。 对， 我们一定要跳脱出来，我们说不再制装了， 对 的一个大的原则是我们不要再给我们的衣柜增添负担去买了。但是呢这个搭配的大原则是，那原来你是怎么搭的，到了年会的时候就偏不这么搭。 对，一定要跳出来这个形制的感觉。就像你平常你围在身上的这种丝巾或者是怎么样，当天你就可以 用在头上，或者是当做你的腕饰，或者是当做你的腰带，甚至是当做你衣服的一个配饰，夹在某个位置，让它给你整件衣服提亮一下，或者是真的 你把它当成一件衣服裹在身上的感觉也会很棒。 哦，就是我们一定要跳脱出我们固有的一个思维。 是的 啊，尽可能的发挥你的想象力。 对，最后就是完全靠你。